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咸镜南道咸兴市的重点企业，他对正在大力展开旨在攻占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高地的全民总突击战的兴南化肥联合企业、二八维伦联合企业、龙城机械联合企业的生产情况和扩大生产能力工程情况做了具体的了解。他在县地主持协议会，对在主体化肥、维伦和项目设备生产中掀起革新的一系列对策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总理还考察兴南电极厂和新浦远洋水产联合企业，并采取了相关措施。